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饼，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哦， 连马走道都卖 方布。凌云南曲折，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主持方清平、甄琪。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甄琪。 我们继续昨儿的话题，接着跟您聊聊这青门相声。 哎，这回这样啊，让甄琪说吧。真的，我觉着应该给年轻人机会。 哎，别呀，您是师哥，岁数长几岁知道的多，还是您说吧。 哎，你们俩今儿怎么回事啊？吃什么早餐了？都谦虚起来了。 因为我觉着吧，我们俩以前那样争真是挺不对的。 哎，对。 所以今天呢，我把机会让给甄琪。 哎，对，我觉着呢，我这人呢就是年轻气盛，所以我向方师哥道歉。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让他先说。 还是你说？ 还是你说？ 今天我肯定不说。 今天我一句都不说。 嘿，合着你们俩干嘛来了？你们俩都不说了，得，听众朋友还是听我的吧。我前面不是说了吗？这青门相声不以挣钱为目的，都是属于自娱自乐型的。但是后来呢，为了生活所迫，一些青门的相声演员纷纷就下海了。拿现在的话讲，就是下海了哈。由票友呢转为职业艺人，这样呢，这青门与魂门就逐渐合流，就合在一起了。两派各取所长，相互融合，使得相声这门艺术呢，就更加的丰富和完善了。好，下面我们来听一段青门相声的代表作品《五行诗》，由赵振铎、赵世忠、二赵为您合说。 哦，这场该你演了啊。 可不是吗？ 喜欢看您的。 是啊， 我认为您这个人呢，学问特别大。 哎，有什么学问呢？ 尤其呢，对各种人呢，那么全都了解。不管是干什么的，从您这儿一过，您就知道这个人是哪行哪业。 哎呀，您太疼我了。 我认为您知识渊博呀。 有什么知识？ 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岂止官方啊，您起码是一位教授。嗯， 不是， 那 不是教授， 不是教授， 不是， 您可能是一位啊有名的中医医学家。 我不会那个，我告诉你，我呀、是搞文的， 搞文的 啊，我喜欢那诗词歌赋这一类东西。 哦，您是一位文学家。 对，我是汤泉管我叫诗人。 哦，您喜欢作诗？ 哼，而且我还是一位高产的诗人。 哦，这么一说，您作的诗很不少啊。 啊，那当然了。 嗯， 反正我这个作诗啊是这样 啊。 他这个也有淡劲儿，也有旺劲儿。 作诗还有淡劲儿、旺劲儿。 对，根据季节，比如说吧，这个有西瓜的季节 啊啊， 我这诗呢做的就多一些。 哎，那您这诗是怎么做的？ 我呀，很简单。把被我掀开，觉得褥子上挺湿，我在上面坐着， 这叫坐湿啊。您那叫尿炕。 也有叫尿炕。 干嘛也有叫尿炕？ 就是尿炕。跟您说个笑， 别开玩笑。 对，你看我真喜欢坐湿。 是吗？ 我很想找一位啊，投缘对劲的，或者跟我呀、水平差不多的，我跟他合首诗。可惜我找不到这样的人。 哎呀，上哪儿找去？要不这样，今天咱们两个人做几首诗好不好？ 你也能作诗？ 喜欢这个。 我给您买西瓜去。 不，我跟您的作诗不一样。我这真正的诗词歌赋。 你说做成诗，你说。 哎，我出题 啊。对， 那咱们做一回五行诗。 五行诗？ 哎， 何为五行呢？ 就是金木水火土。 哦，根据这五个字儿，五行， 哎， 作诗。 对， 怎么做法？具体你再说一说。 好好好，咱们呀、由这个金字儿啊说起。每人呢要做四句诗。 是。 哎，里边呢还得要有一辈古人。 还得有古人。 你那辈古人跟我找这辈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而且呢得说得上话。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我说完诗以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对对对对。 哎呀，这个难度可够大的。 啊，也没什么。 那你先说个样子。 好， 你说完了我就能说。 行啊。 我这人我善于啊照猫画骆驼。 哎，照猫画虎。 反正我差不多就行了。 这差远了那个。 行，你说。 我先由这金字说起。 你说四句诗。 好。金锤一对上下翻。 这是头一句。 哎， 二句。 两军阵前砸金蝉。 三句。 谁人不知岳云勇。 四句。 力大无穷拔泰山。 您这古人是 岳云。 岳云。 哎， 哦，精中说岳。 对对对对。 哦，好好好。岳云。 哎，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那么 我说来该听您的了。 那行嘞。 好， 这好办。 金哎，金。 金锤一对上下翻。 二句。 两军阵前砸金蝉。 记性还真不错呀、三句呢？ 谁人不知岳云勇？ 四句。 力大无穷拔泰山。 您这位古人 岳云。 哦，岳云。不成。跟我学啊。 啊，哦，跟你说的一样不行。 那当然不行了，你另外得找四句诗，也得单找一辈古人，可得跟我这古人说得上话。 还得认识。 当然了，一朝一代的。 哦，那行那行，您是岳云 啊？岳云，对对， 岳云 啊，岳云， 行啊，我很喜欢你， 是 很喜欢你。 我不敢当。 行，你听这个啊， 你说 金，金枪一杆抖威风，怎么样？ 好好，二句， 杀退金营百万兵， 三句呢？ 秦桧金牌十二道， 四句， 岳飞死在风波亭。 哦，那您这位古人是？ 岳飞。 岳飞啊，我这是岳云。 说得上话吗？ 太说得上话了，亲爷儿俩还说不上话。您听我这四个小字儿 说吧， 父子英雄， 来呀 啊， 随父尽忠。 哎，这不对， 怎么样啊？ 怎么样？您这不怎么样， 没让您把柄短喽。 哎，那倒是。哎，那这回咱们改改吧。 改什么？ 咱们改说这木字。 木， 哎，跟这金字一样。 哦， 四句诗也要找一位古人。 那行， 也得说得上话。最后还有四个小字， 你看后边全有零碎。 当然了， 行，你说 木 啊， 木，木梳情思女婵娟。 嗯，那么二句呢？ 花园拜月恨苍天。 三句， 王允乔使连环计。 四句， 离间父子美貂蝉。 貂蝉， 哎， 女的。 对对对对， 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没错， 貂蝉。 貂蝉， 好， 四个小字待会儿再说。 那行， 听你的。 听我的了。 好好好， 金枪 把这木 木枪 铜枪 枪 铁枪 铁枪 什么没枪这里 没枪 啊没枪 没枪我怎么打仗？ 对啊啊，确实那不行。干搞 木 的 木 啊 木 啊木， 你是貂蝉啊？ 啊，貂蝉。 木兰 什么老哎，这对了，这对了。 我说你什么毛病？ 我打不过枪。 木兰甘拜美英雄。 二句， 散步来到凤仪亭。 三句， 抬头看见绝色女。 四句， 吕布画戟刺奸佞。 您这位古人是？ 我是吕布。 我是貂蝉。 这回可不是爷儿俩了， 是啊，这回宰姑母俩了。这个，您听我四个小字， 你说呀。 眉目传情， 我心神不定 啊。你干嘛心神不定啊？ 对了，你老冲我飞眼，我能定得 了？谁冲你飞眼了？这回啊，咱们改改吧。 改什么？ 说这水字不这么说了。 怎么说？ 咱们这回啊是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这么说。 哦， 哎，每人说一句。 嗯 啊，而且呢这一句话里头也要有一辈古人。 哦，一句话里就得有一辈古人。 你的古人跟我的古人也得一朝一代说得上话。 哎呀，这可比那个金木可难了。 这难多了，这个是。 那行，你说啊 啊啊， 你先说，说完了我说。 对对对， 你说完我接你那底字儿说。 哎，顶针续麻啊。 待会儿你再接我这底字。 没错。 行， 好吧。哎，水 水。 水漫蓝桥蓝瑞莲。 你是 蓝瑞莲？ 哦，就那挑水的小家人。 哎， 对对，蓝瑞莲。 蓝瑞莲。您接这个莲字往下说。 莲。 莲 花池旁魏景元。 我是蓝瑞莲。 我是魏景元。我是吕布。 我是貂蝉。 那我就两对儿啊。 魏景元， 辕门救夫穆桂英， 英勇宗保到帐前。 我是穆桂英， 我是杨宗保， 我又没跑了。您这 钱 钱，钱是姻缘白娘子， 此都之报是许仙， 先传武艺刘金定， 定批夫牌郑宝男， 男儿没有樊梨花勇， 勇冠三军薛丁山， 山前学艺庄氏女， 女与罗成配姻缘， 元结阴河织女渡， 渡走牛郎上九天。 哇，追了我天上去了。天生我潘金莲儿多好看， 看见我吴大郎到这边。 回去回去。吴大郎还学呀。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去找范喜良不回还， 还有婆媳楼上坐， 坐楼杀妻送老三， 我就给我宰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春日王景龙到河南， 又追到我河南去了。哎，南柯惊醒林黛玉， 玉腕搭在宝玉间。 你是谁？ 贾宝玉。 我看你啊，像烤山芋。 烤山芋。 肩披金甲花木兰， 兰 的。等会儿， 怎么意思？ 先别说了啊，你这个给我配对可配了不少了。告诉你，这花木兰呢可是大姑娘，还没结婚呢。 是， 你要是给他胡配对儿，嘿，今儿我就揍你。 这人也有点脾气。 当然了。 行，您是花木兰。 花木兰， 花木兰是大姑娘。 当然了， 没结婚。 哎， 她以后嫁谁了？ 你这我哪知道啊？ 不知道。花木兰。 哎，我你找吧。 兰花池旁魏景元， 哎，你看这咋回事？辕门救夫穆桂英， 英勇宗保到帐前， 前日姻缘白娘子， 此都之貌是许仙， 先传武艺刘金，怎么又回来了？ 我要求复婚。 我不接受。您这一段一段的给我配。啊，怎么样啊？那咱们改说这个。 说什么？ 火。哎，火。 火字怎么说呢？ 火字也是自头咬自尾，每人说四句诗。虽然里边没有古人，不是，但是呢得含一个人物。 这四句诗里边呢要含着一位人物。 对，最后也有四个小字。 也有四个小字。 哎， 也是顶针续麻。 没错， 自头咬自尾啊。你说火。 好。火指为心坟， 坟 旁一家人， 人 苦谁似我？ 我 夫早归阴。 您这笔字是阴。您这人物是什么人物？ 人物就是一个小寡妇。小寡妇上坟。 您是小寡妇。 哎，小寡妇。对，再听您的。 先听我的。 好。 火是吧？ 啊，火呀。 火化指挥散， 散 步青年汉， 汉 子未结婚， 婚 姻把谁怨？ 哦，您这是怨字底。 对， 那您这个含着这人物是？ 您什么人物啊？ 我这是小寡妇。 我是光棍儿。 这回我又危险呢，这个。 你是阴的底。 对，四个小字。 你说， 姻缘有份， 我怨你再嫁。 那我成不成了？干嘛怨我再嫁呀？ 对了，你一活动心眼，咱俩一凑合，那不挺好吗？ 你还惦记什么呢？ 你看，反正咱找上了呗。 哎，这回呢，咱们再说这土字。 哦，土字怎么说呢？ 土字还是这么说，也要影射里头有一个人物。 是， 但是啊，这回四个小字以前，咱们得加上画左溜。 还有画左溜？ 哎， 什么叫左溜？ 画左溜就是什么？嗯啊，这是嗯哎呦和。 哦，写文章就是词尾，就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得加的合适。 是啊， 哎。 哦，那行啊，你说吧。 我先说 土，字头咬字尾啊， 没错， 土 生奇花分外香， 香 躯斜卧象牙床上长拔情歌 响 到三更伴才郎，郎字底。画多的四个小字，待会儿再说。 那行 啊，听你的。 好嘞。土山游玩转回归来青青入罗帷，帷帐以内把妹妹叫上牙床把灯吹。 哦，您这底字是吹， 吹字底。 好，您听我的画左溜四个小字。 行。 哟，郎可来到。 吹灯 干什么呀？ 看报。 你看不见了。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把云南群众， 我们这归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我是雅娟，这方清平真奇，我呢再给你们两个人一次机会，这回谁先说？ 雅娟，我觉着吧，还是让真奇来说，他年轻，观点新。 我觉得呢，还是由方师哥来讲，他老成，理论基础强啊。 我说了啊，今天我肯定不说。 我说了，今天我是一句不讲啊。 嘿，你们两个人这是为什么呀？涮我是不是？那既然这样，我说。听众朋友，通过几天的节目呢，我呢也了解了相声的起源和形成，相声作为艺术形式逐渐完善，相声行业通过师承不断扩大了队伍，这样相声开始在北京的天桥红火起来。最早的相声呢，有朱少文、阿延涛、沈春和三个门户。阿延涛呢就是满人，这个沈春和呢原来是评书演员，因为两个人喜爱相声，原来呢都想拜朱少文为师的，但由于年龄啊 友情等原因，后来呢这朱绍文代拉为师弟，这样啊朱阿沈成为了相声的三个宗派的源头。那以后的相声艺人呢大都啊源于这三个支脉。下面呢我们还是来听一段清门相声的代表作品八大改行的片段，有请马三立先生。 我们这个中青年演员啊，给我出题啊，让我说一个小段，让我使一个柳活啊，使个柳活。这出题难题啊，什么叫柳活呀？就让我唱，让我唱点啊。这个我这些年不唱，我就说了啊，我三四十年没唱了，我三十多岁时候我也使这个唱功的活啊，八大改行啊，是一边一边撒站门啊，砸学唱啊，那我是就是我最近这些年我就不唱了，因为我唱的这还蛮牛嘛，对吧，唱难听啊，他们说没听您，认识您这么些年了没听您使过柳活，我们这术语吊坎唱功活叫柳活，没听过让我唱，这个我不敢唱啊，这个你们要只要是观众们你敢听我就敢唱啊，对吧，你敢听我就敢唱，对，我就唱一小段，唱什么呢，让我唱歌我当然唱不了，还唱上这个使这个相声里的柳活，我唱一段这个八大改行里头的一段啊，这八大改行呢就是这个刘宝全卖粥啊，是徐狗子卖茄糕，金少山卖西瓜，是龚云普卖菜，就这八段啊，我今儿个给您唱就是光唱这卖菜这一段，因为我没有大气了，我今年75岁了，让我再唱八分我唱不上来了啊。咱们在座的老的曲观众们，像这个李国珍李二大爷、赵三大爷，什么这个苏四爷，这都听我好几十年了。我在30多岁、40来岁常使这活，那时候我傍角、傍林红玉、傍白云鹏时候我也唱过，最近这些年不唱了，所以你们敢听，那我今儿就敢唱两段试试啊。咱们唱这个八大改行啊，这个戏剧家当时啊改行卖菜了。卖菜他得吆喝呢，他用这唱腔啊来吆喝啊，这个卖菜我们同行的一般的使这个卖菜的龚云普啊，他唱这调呢都唱这个玉皇后那个四句摇板啊，香菜紫菜辣青椒唱这个香菜紫菜辣青椒，茄子扁豆论三秒，好大的黄瓜你们需要，一个铜子买一条，苦啊黄瓜苦了我们不要，一般都这么使。我那时候呢我不按这个四句摇摆，我不唱这个玉皇后，我唱呢四郎探母这个佘太君那一段，就是过关见娘，佘太君唱的那个导板，导板完了一流水，我唱我使谁呢，我说我唱这个李多奎，我给您学李多奎的唱法啊，咱们试试啊。他卖菜呢也按这导板，就是那个这个佘太君见着杨四郎了，一见娇儿泪满腮，那个导板一见娇儿啊泪满腮，他卖菜呢也这七个字儿，就是单起挑子去卖菜，跟那一见娇儿泪满腮是词儿是一样的，对，单起挑子啊去卖菜，这摇板呢这个就不唱了，就管这个导板完了就是这个流水板了，流水板这个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拜，就是 这个佘太君冲着杨四郎唱这点，我唱的是我给你学学这个，我按李多奎那么唱啊。李多奎那腔调我学不了，他那穷毛病，闭眼摇晃脑袋那我会了、啊。我唱了，我不管你们耳朵受了受不了啊啊！不管我唱的多难听，不管我唱的多刺耳，你们就咬住牙，坚持住了，听听我唱啊！我希望观众们，你们能经得住这次考验啊！这是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唱啊，点点珠泪洒下来，就这个流水版啊。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你唱白，直沙的杨家好不悲哀，二大哥替宋王唱起来词怀，二哥断天下是名副阳台，二三哥骂他是如泥块，我的儿女是路分帮，一时无再未曾回来，为我儿无地把心情改，带发修行出家在舞台，二六的镇守三关挂了帅，最破坛二七的他背叛哄他绑在八九树上，一件一件一件乱箭窜身是无障碍，娘子说这个流水版，当然是卖菜的词儿了，跟这一样，这是点点珠泪洒下来，这是尊声列位细听开怀，尊声列位细听开怀，这我把词儿先说你听听，卖菜的词儿啊，尊声列位听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第二是西葫芦，二西葫没羊肉无法安排，第三是撇莲，撇莲拌着的是碟凉菜，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再剥下皮来，唯有这黄瓜它是绿色，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大茄子你买在家去，咔嚓一刀一刀，刀刀无血，把它切开，外籽里白，吆唤了一早晨无人来买，这个买是那个烙腔啊，咱们唱这个啊，这是尊声列位听开怀，尊声列位听开也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儿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裂拌着是点凉菜，小婴儿奶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哎呦这黄瓜它是绿色，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大茄子你买的家去，咔嚓一刀一刀，刀刀无血把它切开，外子里白，要换了一早晨无人来没说你，这是一闹腔， 哎， 这个词儿啊跟那得对得上，安得了那么恰当， 还是这辙，怀来辙，板也一样，板也弯得恰当，辙也一样，还是怀来辙，字呢，对字也得一样，那个是点点珠来撒下来，七个字点点珠来撒下来，这尊声列位听开怀，点点这都按得恰当，听着，点点珠来撒下来。尊声列位听开也怀，沙滩会一场败，我这儿卖是青菜，只杀的杨家好不悲哀，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而大锅提送往唱起来词坏，这倭瓜随官儿大不能切着卖，而二哥短剑下是名副阳台，而西湖美羊肉是无法翻拍，而三三锅马踏十足的快，三撇裂伴着十点凉菜，我的儿子随我翻榜一时不在，未曾回来，小燕儿的水落不恰头，举杯抱下瓶儿来，唯有儿母的把心情改，没有这黄瓜他是绿色，待发修行出家在舞台，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你多恰当。 这相声艺术啊不断成长，队伍呢也不断的扩大，但是早期的相声呢还是北京天桥一带演出，它呢是怎么走出北京的，传到天南地北的呢？这里啊还有一段故事，本来呢我想请方清平和甄琪给大家讲讲，可是他们俩呢这意思，哼，今儿肯定不张口说话了，故意诓我，没关系，哎，好在呢我也是恶补了一下相声的知识，他们不讲我讲，不过今儿的时间来不及了，咱们先听个小段，名字就叫做天南地北，由刘伟、冯巩和说，明儿我接着给您讲， 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有人叫我徐霞客， 有人叫我哥伦布， 有人叫我活地图， 有人叫我旅游家， 有人叫我米老鼠，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我们就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你等会儿 啊，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哦， 嗯， 那么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长春。 长春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哎，不错， 嗯，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对， 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就你， 嗯，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哪儿啊？ 海口。你夸海口，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我哪儿？ 自贡。 怎 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自贡。行啊 行啊呀， 来呀 来吧。 说船头打鼓，镇江 袖珍盆景，微山湖 春耕逢喜雨，天水 四季忙收割，常熟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啊 啊，四平怎么样？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怎么着？ 三名，仨都够亮。来、啊，比赛地名 要这么说呀？ 啊， 你三九天穿背心邯郸；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我素馅儿。你瞧见宾馆，你没钱进。 我这是。 你住马店。 我住马店里边，我 啊。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哎， 你海风，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齐齐哈尔啊。 别动， 哎， 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哪儿啊？ 巨鹿。 我别动 啊，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宝鸡呀。 错，别动 啊，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哪儿啊？ 日月潭。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日月潭 啊，别动 啊，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水帘洞啊。 我老感冒，我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啊，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啊， 耳朵近呢。 你这嘴对外开放， 我这是 蛇口， 那我这也不演。 哎，不演。 那这么说，你这于伟文一个地名 哪儿啊？ 龙须沟。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门头沟。 不，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哪儿啊？ 太原。 啊，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沟帮子。 你呀，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我这是 你尊话， 我尊敬他。 哎， 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哪儿啊？ 济南，几对男的， 这么个济南。 对对对，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怎么济？ 连几对在宁。 跟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那这么说呀， 啊， 要这么说你呀， 我怎么样？ 这个你呀，为了攒钱呢，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呀。 哪儿啊？ 你常州。 我常喝粥啊。 常喝粥。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我这是。 你全粥啊。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你热稀饭热够了活，你胡粥。 不，你才胡粥呢。 胡粥啊，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哪儿啊？ 一个地名。 哪儿？ 五指山。 哎， 五个手指头。啊？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五指山。 威虎山。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哪儿啊？ 二郎山。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要这么说呀？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 呀， 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娘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这是 祁连山呢。 行了，听完了相声，咱们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也会在明儿的相声节目当中继续给您讲讲这相声立足北京传播到各地的故事。听众朋友，咱明儿见了哈。 哎，真奇 啊， 这就结束了这节目。 不是，咱哥俩可什么都没说， 这说明今天咱俩的计谋失败了。 我说这样不行吧，您非得这样。 这能怪我吗？咱不是想难为难为他吗？ 说什么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还有，为了梦中的歌。 说爱情没有对错，我不会再问什么。